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少。 大家好，我是逍遥夹仔，咁啊记住留意 Reg 先。 夏日热辣辣，佢要喝杨枝甘露。 话时话 Reg 先系咩嘅？ 他要喝珍珠奶茶。 热辣辣，热辣热辣辣，好热好热，冰淇淋果汁冻凉。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噶噃。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欢迎到桌游兄弟啊，一个介绍桌游俾新手玩嘅一脚嘅节目啊！我大家好啊，我系呢个嘅 Kelvin 奇啊， 我系 Dio 啊，哇，奇你今日咁 high 牌啊！ 系啊，我唔尖嘅，今日咁 high 牌，我都想尖嘅，今日咁 high 牌啊！其实而家小弟就生病中啊 ，continue 哦，所以就靠 high 牌嚟到令到自己把声冇咁病啊！ 系啊，靠 high 牌，我喺度担心紧一样嘢，就系录下把声之后咧就会。好似沙牙，好恐怖啊！我惊呢样嘢。咁上一次就讲咗呢个嘅 gamification 啦，即系将啲嘢游戏化啦。唔知道大家即系大家其实可以喺嗰个嘅 Facebook 度睇下有啲乜嘢嘅意见，可以讲翻俾我哋听。我会唔会希望想讲多啲啲嘢咧，定系想讲翻啲其他嘅一啲嘅资料？咁其实我哋都想。讲翻一啲你哋想听嘅一啲嘅嘢嘅，我哋都系想讲。咁今集咧，我哋咧我就揾咗个主题翻嚟，就系讲呢个嘅 game design 啊，游戏嘅 design 啊。咁样咧，呢个我即系收到嘅即系我呢个嘅今日讲嘅嘢咧，因为我自己就并唔系一个好专业嘅 game designer 啦，我有尝试过嘅。我有尝试过嘅，我真系有尝试过嗰阵时，咁但系就有啲。實質嘅數值上嘅嘢有啲處理唔到，同埋揾唔到一個 gaming group 啊。 咁我都可以好同唔同嘅層面切入呢一個 game design， 即係你係一個 designer 嘅，你講嘅時候就可能針對喺一啲唔同嘅 design 嘅層面上面講啦。即係當你作為一個玩家，作為一個 layman 啦，或者咁你又可以點樣睇佢嗰個 design， 然之後你欣賞佢呢個 design， 或者覺得佢呢個 design 點解同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即係想要嗰啲嘢唔同咧？咁呢樣嘢亦都可以講一講嘅。 咁我知道Dio 其實你識玩少少魔術㗎啦，係咪呀？ 少少咁啦， 少少咁啦，咁謙虛嘅你，即係見到你個樣子，我真係咁謙虛係嘛？魔術大師啊，魔術大師。咁其實佢自己都有嘗試過設計過一啲嘅魔術嘅道具啦，即係嘗試過創作一啲嘅魔術嘅 trick 出嚟嘅，咁樣去對一啲嘅人。咁睇下佢喺依一個嘅，即係我揾翻嚟嘅資料，就係會唔會同佢有啲嘅相同嘅一啲嘅效果，即係相同有。啲咩可以 apply 到另外一個 feel 度嚟啦，睇下。 我絕對會應該有相同嘅嘢啦，因為好多嘅唔同層面嘅其實都會有佢嘅交叉點噶嘛。即係譬如我平時 諗一啲 design 嘅嘢，可能做一啲 copy 嘅嘢，就同啲客户去互动啦，点样帮人哋公司宣传啦。咁有啲游戏亦都会咁样嘅，就係、是、呢有啲客户俾一嚿钱你，喂帮我諗一諗点样用嗰隻 game 去 promo 我哋公司嘅嘢，亦都会有一啲类似嘅嘢啦，係咪 呢隻叫做 applied game 呢啲叫做即係、就是、applied game design， 即係话係点，即係嗰隻 game 系一啲应用层面嘅游戏，譬如话好似呢、這個嘅窮爸爸富爸爸嘅作者啦，咁咧佢就做咗一隻 game 叫 Cash Flow， 咁樣咧就有 Cash Flow 1同埋 Cash Flow 2嘅，我就唔記得。 現金流啊，中文 係啊，真係叫現金流啊，係啊，係啊，真係叫現金流啊，中文係叫現金流，我心諗真係唔記得啊，真係，因為我唔係讀呢個方面嘅嘢，咁現金流，咁咧第一集咧即係 Cash Flow 呢隻 game 咧，其實我覺得真係學到嘢嘅，即係學到嘢嘅。因為嗰陣時我都係幫手 set up， 幫手準備呢個 event 嘅啲人啦。咁之後，我覺得即係我自己玩，我自己都有後來 download 翻啲 game 翻嚟喺度玩，即係電腦度咁樣用電腦版嚟玩。其實都學到嘢嘅。咁Cash Flow 1就係講呢個嘅點樣喺呢個嘅平穩上升 market 度揾錢啦。咁而呢個嘅 Cash Flow 2咧就開始複雜啲啦，就喺一個嘅 fluctuating market 度點樣揾錢嘅。咁當然啦，佢啲 case 都好 ideal 下啦。 是不是关乎于股票市场的游戏？ 冇错，系佢系关股票市场嘅一啲资料，同埋佢里边最主要系想你学识点样用呢个嘅嗰啲叫表，嗰啲表啊，嗰啲叫报表啊， 即系点样睇图表啦、 啊？系啊，你睇图表，点样写个图表啊？嗰啲嘢咧，系呢只 game 要写嘢噶， 系啊，要写嘢噶，即系你要揾擦纸胶擦啊。之后，譬如因为我而家，譬如我用咗呢嚿钱买咗个 stock， 咁我有几多个 share 嘅 stock， 咁我咪写翻低咯。 即系好似啲人赌钱写路字咁样样，边系牌出过，边系牌未出过。 其实咩又唔系出过嘅，即系类似啦。 讲下笑咁讲嘅， 即系佢系你系买咗边只股票，买咗几多个 share， 几时买入，咁之后你卖出系几时买。賣入價幾多，賣出價幾多，咁樣之後你要寫翻低嗰啲嘅資料嘅。 你坐喺銀行前面嗰啲師奶應該好好叻呢一樣嘢。 我唔知啊呢樣嘢。 你媽有冇咁做啊？ 我冇，我阿媽唔係，我阿媽係俾人摘嗰啲嚟噶，蟹，佢成日買埋啲蟹嘅啫。近期先要識大閘蟹啊嘛。咁之後點都好啦。咁其實我今日講嘅呢個 topic 咧，就 base on 一個人嘅一個人嘅一啲嘅資料嘅。其實之前講 gamification 咧嗰啲嘢咧，都係 base on 同一個人嘅啫。佢個人嘅名叫 Scott Nicholson， 咁佢就係一個大學嘅教授啦，教呢個 game design 嘅一啲嘅。咁 game design 就唔係淨係當然唔係淨係 apply 喺 board game 度啦。 哦，即係美國嘅大學專門有呢一個咁樣嘅 呢啲課術啫嘛。 係咯， 係啊，啲好搞笑嘅美國大學咧，三國殺咧係可以開到一個分即係啲子科出嚟嘅，係開到即係理論上咧，嗰、那個 idea 咧就係咧利用三國殺學習呢個三國人物的歷史，咁但係最後咧變咗做趣到就係玩三國殺咯。嗰陣時三國殺紅啊嘛，係有呢啲 courses 嘅，即係 都希望嗰啲學員玩緊嘅時候會領略到一啲嘢啦。即係嗰啲嘢如果死記硬背，即係我緊谷入你個腦嗰度，你未必記到。 唔係同埋 靠你點樣樣玩喺嘅過程嗰度學習到嗰一樣嘢咯。 同埋三國，因為即係差少少啦，三國殺嗰啲嘅技能咧，就同呢個歷史咧，都盡量同呢個歷史去嘗試去匹配嘅。咁呢個咧，同 game design 嗰方面有關啦。咁我開始講翻我今日準備嘅資料先啦啊。咁樣咧，咁咧，其實 game design 啊，即係 game design 其實有兩種嘅，一種就係你為自己而 design 啦，即係你純粹自嗨啦。另外一種其實係為呢個嘅去營商賣出去嘅一個角度去 design 嘅嘛， 即係睇翻個市場啦，最主要就 咁。如果你為自己 design 嘅話，就自嗨你想點玩都得啦，係咪先？其實冇一個好即係你想點玩得嘅，就真係咁。但係如果你唔係為淨係俾自己玩嘅，係想 target 一啲人嘅，咁咧你首先要掌握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呢個嘅你係為邊個而 design 呢隻 game， 即係個 target 嗰個群組係邊個。他嘅群組係邊個？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他嘅俾自己，我中意呢隻 game， 我中意呢類型嘅嘢嘅，咁可能你嗰個客户群又比較少啦，同埋買嘅人又比較少啊，即係接觸人比較少，同埋另外一樣要 concern 嘅就係呢個嘅出版商嘅嘢。呢、這個 老細啊， 老細啦，係啦，咁佢要俾嚿錢你去做印呢只 game 噶嘛，即係佢要俾嚿錢你去印呢只 game。咁如果咧嗰個嘅定位俾自己嘅話咧，咁、那個定位就會好散啊。 好鬆散啊！即係你要定位咩意思呢？定位為嗰個 target 嘅群組定位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你係想俾依個嘅 family game 嚟嘅，佢家人玩嘅，係俾一類型嘅，譬如話我淨係想俾一啲鍾意玩掌權嘅、控制多啲嘅，即係我嘅行動係非常對每一個人影響嘅。咁樣譬如數個係啦，譬如話我鍾意玩啲 Euro game 嘅，啲 rules 就全部 layout 曬㗎啦。咁我就淨係要做一個 best 嘅 decision making 咁樣。咁依啲就係你要做嘅一啲嘅 target 嘅一啲嘅 design， 唔係嘅話呢你就會非常之鬆散啦件事情。咁同埋出版商啦，因為出版商佢要抌夠錢咩啦，佢要為你冒險出呢隻 game 啦，咁所以呢你都要諗下佢哋，因為你等時諗邊個出版商啦，即係譬如你 Fantasy Flight 嘅。Fantasy Flight Game 嘅咁樣，佢哋出嘅 game 嗰種嘅類型係點樣嘅咧？譬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 gamer， 本身我哋玩開嘅，咁當我哋一知道Fantasy Flight Game 出嘅喎，肯定係大 game 嚟㗎啦，即係都唔一定肯定嘅啫，即係都係大 game 嚟㗎啦，好多大 game 都係出於 Fantasy Flight， 譬如 Arkham Horror 啊，魔鎮驚魂啦、啊，仲有呢個嘅新嗰個嘅。嗰叫咩 ？Android Runner 好似叫好多大 game 咧都係呢個 Fantasy Flight Game， 譬如 Game of Thrones 呢隻 game 啦，都係一個大 game 嚟嘅。咁譬如你一出啊，係揾啲出版商出嘅喎，咁只肯定係大 game 㗎啦，嗰個 artwork 肯定係點樣㗎啦。咁就要你要知道依啲嘅一啲嘅資料去做呢個嘅即係要 target 呢啲嘅資料啊。咁咧佢咧就喺嗰、那個。個 lecture 入邊咧就講過，佢咧就喺依個嘅課堂裏邊啊，就去為一啲嘅組織去 design 啲嘅 game 啊，即係為一啲嘅 organisation 去 design 呢啲嘅 game， 咁樣咧，咁佢個咁好明顯啦，咁而家就知道嗰個嘅 target 嗰個嘅目標對象就係依個嘅參即係嗰個 organisation 裏邊嘅人啦，咁樣就係咁唔一定係為 organisation。去 design 嘅可能係屋企人啊，或者 gamer 啊，或者細路仔啊，咁樣都得嘅。咁如果冇咗呢個框嘅話咧，就會好亂噶啦。咁呢個就係最 basic， 你要知道啊，你係為邊個人去出嘅呢隻 game？ 絕對係啊！即係你設計嘅時候一定要 set 一個框架俾自己，喺個框架入邊去諗嗰一隻咁嘅遊戲咯。 係咯，呢個唔係嘅話就會亂啊！你天馬行空得滯，咁你就會啲嘢太鬆散咧，啲人就唔知道點樣去揾你嘅 game。同埋你唔可以針對曬所有嘅人嘅，因為 我冇可能，你絕對冇可能。 因為只可以 target 一種嘅人啦，咁依個係最 basic 嗰層嘅嘢啦。咁最後咧有四種嘅，佢就講啦，有四種嘅角度可以去入手啊。咁如果設計遊戲嘅話咧，就係、是、依個嘅一個嘅主題性啦，之前講過啦，依、這個桌遊主題性嘅重要性啦，那個主題性可以從主題入手啦，可以從依個 game 嘅 mechanic 即係個操作上入手啦。可以從嗰個嘅 component， 即係從嗰個嘅元件啊，一粒粒嗰啲配件入手啦，或者從呢個嘅成隻 game 嘅 experience， 即係你想呢隻 game 係帶啲咩 experience 俾人入手嘅咧？咁譬如話呢個嘅主題性嘅話，咁主題性其實生活上任何有趣嘅事情都 OK 嘅，即係我諗咧，其實做魔術，你做魔術咁樣啦，其實好多時候魔術嘅 design 好多時候都係同生活息息相關嘅，要同生活。 哦，絕對係啊！ 因為佢哋，因為如果你拎一件好奇怪嘅出嚟，可能觀眾會覺得會好，你點解拎呢嚿嘢出嚟嘅？冇一個好好嘅一個原因。 即係魔術嚟講就好講 reasonable 嘅嘢，即係點解你會無端端，譬如撕報紙還原咁，點解你無端端撕爛張報紙，然之後去還原佢咧？咁你有個故事去包，點解你要撕爛張報紙啊？即係每一樣嘢都要講嗰個原因同埋邏輯性啦。 嗯，因為呢個就係嗰個嘅主題性同埋 mechanic 之間嘅配合。咁之後我哋就會再講講呢一樣嘅嘢。咁其實主題性任何嘢都 OK， 任何嘢都 OK 嘅。咁其實咁佢自己啦 ，Scott Nicholson 自己就做咗一隻嘅 game 叫做。Tulipmana 咩文嚟嘅？系 英文嚟嘅 ，Tulipmana，Tulipmana 啊。 係啊，咁呢呢隻 game 呢佢 design 嘅時候呢，咁呢佢就嘗試用呢個嘅，因為佢教授咁佢自己個 theory 佢都要 apply 落去嘗試下 ,ok 㗎嘛呢個 theory。咁佢就試下用呢個嘅呢樣嘢 apply 啦。咁佢就用呢個嘅主題，呢隻 game 就係用一個主題嚟開始嘅。咁呢其實嗰個嘅故仔係點樣呢，個故仔即係點解佢會用主，即係呢隻 game 點解會有咁嘅 idea 呢，就係其實佢有一日呢就去呢個大學啦，咁之後就去參觀其他大學嘅一啲嘅區域啦，咁之後行到去呢個嘅博物館咁入咗去睇到喎歷史嗰啲嘢。咁之後呢佢就見到呢呢一段嘅歷史呀。咁呢呢一段歷史呢就係、是、呢第一個比較上被人記得而認知到嘅一個股票市場嘅泡沫啊，呢個嘅股票市場嘅泡沫啊，咁樣咧，咁佢就諗啦，好似冇一隻嘅 game 係玩呢一個嘅主題喎，咁樣去講呢隻 game， 咁之後咧，佢就揾，咁佢個目的咧，佢個對象咧就係、是、頭先講過啦，你一定要揾個對象啊嘛，咁呢個係個主題啦，咁最底層嗰樣嘢係咩咧？最底層嗰樣嘢就係、是、佢想 target 嘅人就係想比較一啲中意權力控制嘅人啊，就係頭先我想講嘅。咁因為你要操控一個股票市場，咁最後令到佢 inflate， 然後就爆一個泡沫爆破啊嘛。你想即係依樣嘢係 inevitable 會發生嘅。咁樣咧，咁佢就想 target 嘅人就係依啲。咁會諗一隻 game 話用呢個主題喎，咁樣嘅時候咧，咁都要諗啊，我 target 嘅人會係啲咩人咧？我 target 嘅對象會係邊個咧？咁咧，同埋同時有啲咩方法可以加強自己嗰、那個，即加強呢隻遊戲嘅主題性啊？咁咧，佢就講咗句説話啦，就係、是、每做一步嘅時候都問一問自己啊，我究竟係將呢一隻遊戲帶近咗我要做嘅嘢，定帶遠咗我要做嘅嘢？即譬如佢用主題性入手嘅，咁佢咪帶近主題定帶遠主題咯？ 即係啦，每做一步你都要 check 翻自己行嗰一步係咪向住嗰一個方向，會唔會行遠咗咧？會唔會行咗另外一條路咧？即係呢一樣嘢都非常之重要。 因為佢用呢，如果佢係用呢個主題性作為嗰個嘅切入嘅 core 嘅膽咧，就呢一樣嘢咧，就佢就要必須睇睇啊！我做每做一個 decision 嘅時候，每做一個 choice 嘅時候，即係我 design 上我可以做唔同嘅 choice， 我每做一個 choice 嘅時候，我究竟呢一步係遠咗定近咗？咁佢就做咗。會問呢啲問題啦，咁同埋佢會做咗 research 嘅，因為佢想模仿返個歷史嘅事件啦，咁就佢就要睇返呢個嘅同埋嗰個股票市場 actually 係點樣運作啊嗰啲嘅嘢，同埋呢個嘅嗰個泡沫係點樣形成啊，亦都點樣會直到爆破啊，咁呢啲嘅嘢，咁佢就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強嘅主題性落去，因為你現實生活中真係遇到呢啲事情㗎嘛，咁嗰個主題性就會非常之強咁出嚟，咁同埋佢就會講呢個嘅點樣去俾嗰個嘅玩家去有個更大嘅控制權啊，佢講嗰樣嘢。呢樣嘢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覺得非常之有趣嘅呢樣嘢，即係好多 game 咧都唔會俾依個嘅玩家太大嘅控制權，都係一個 designer 做咗一個嘅 structure 出嚟，然後你就 follow 個 designer 嘅一啲嘅順住去啦，咁順住個 designer 嘅意願去，咁佢就通有啲 design 咧就比較少去嘗試俾更加多嘅權力去俾依個玩家去操控啊。咁佢直頭，譬如之後會講到啦，佢直頭做咗一隻 game 出嚟，係嘗試令呢個嘅玩家做玩緊嘅時候啊，會可以佢做嘅每一個 decision 係會最後影響到個 game 嘅一個 outcome， 即係最尾個結局會係點樣嘅。咁呢隻 game， 我覺得呢類型嘅遊戲就比較少嘅，即係我如果現代嚟講 game 嘅話咧，我覺得最出名嘅話就係呢個嘅 Walking Dead 嘅電腦版啦，即係遊戲版嘅 Walking Dead 啦，即係行屍走肉，同埋呢個嘅 Wolf Among Us 啦，即係同一間公司出嘅，咁佢兩個就佢裏面呢隻 game 佢裏面所做嘅嘢就係你每做一個 decision 有機會去 effect 到其他嘅人嘅，即係你譬如我揀咗救 A 呢個人，咁 B 個人就真係會死嘅，咁之後嘅故仔 B 個人真係唔會出現嘅，但你揀咗 B 嘅話，可能有機會救到 A 嘅喎，唔知嘅喎。即係嗰個當下嘅 moment 要做啲乜嘢呢，咁呢一隻 game 佢 Walking Dead 啦，嗰個嘅電腦版就做得非常之好。咁佢個 decision making， 咁咪佢正常一隻喪屍 game 好多時候都會 就咁行街打怪啊。 係囉，即係好似 Level Deck 嗰啲咁射射射，咁佢就係用一個 decision making 嘅 basis， 咁佢就係個主題性都好長好強啦，個 Walking Dead 嗰個嘅嗰個劇已經好強啦，嗰個嘅主題性已經咁樣，呢隻game做得非常之好，我覺得。咁第一個點啦，就係話佢就用呢個主題性做呢個嘅切入點，即係你仲我係諗到一個主題之後去 design 隻 game， 咁主題性就做個 core 啦。咁有啲 game 呢，就係、是、有時候譬如玩嘅一隻 game 嘅時候，我會想用一個嘅 game 嘅 mechanic 去作為一個嘅中心點去出發啦。咁譬如一隻 game 呢，就係、是、叫佢自己出嘅，亦都係咁叫做 Go Go Gone。 咁呢隻 game 呢，就係、是、一隻 option game 嚟嘅，一隻拍賣嘅遊戲嚟嘅。咁樣呢，佢就想模仿呢個真實拍賣嘅時候嘅感覺。咁因為好多 game 呢、特別係桌遊啦，好多嘅拍賣 game 呢，好多時候都會個時間俾你好悠閒呀、啊、玩得。即係呢好多時間俾你去諗呀、啊、去點樣去點樣去做唔到個決定，即係俾個時間好悠閒咁去諗。咁佢呢隻 game 就想俾個真實嘅感覺，因為你真係拍賣嘅時候呢，人哋做咗個 move， 佢就數㗎啦嘛，你就要即刻做個 decision 㗎啦嘛。咁佢就想你去，即係佢嗰隻 game 就想去模仿返嗰種真實嘅感覺。咁佢嗰個嘅呢、這個就係佢嗰個 mechanic 啦 ,option。即係用呢個嘅拍賣嘅形式去 option。 咁佢成個 game 有冇時限嘅？ 呢、這個佢就係講過啦。咁呢、這個如果佢要做到呢一個嘅呢樣嘢呢，即係佢要做到呢個感覺嘅話呢，佢就要加一個嘅 life cycle 落去，即係一個嘅一個時間性啦，類似一個時間性嘅一樣嘅 mechanic 入去類似。咁佢同埋如果再時間性嘅話都可以做他條嘅，咁佢就做得更加絕。就係、是、呢，佢就想做，佢就去同一時間你要處理幾個嘅 option， 同一時間你要處理幾個嘅 bit， 即係好似你 Yahoo 啊 eBay 嗰啲 bit 咁樣，你真係 bit 同步進行 嘅，你全部係同步進行㗎嘛，你要望住個 bit， 你最後一秒就撳落去就 bit 贏人。 咁玩起上嚟嘅時候會唔會好亂嘅呢？ 呢個就係、是、呢、這個亦都係佢嗰個嘅你問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咁就係呢，因為佢嗰個嘅對象啊，個 target 嘅人呢，就係、是、啲嘅家人啊，即係啲嘅屋企人 family game 咁樣嘅。咁所以呢，佢就唔會向，即係佢嘅目的就係要令到啊有個 life cycle 啦，同埋係要簡單，你要一睇落去就知道發生緊咩事。咁呢雖說係好多嘢處理緊，但係你望一望我、原來呢個界喺度嚟，我呢個界喺度嚟，我呢個界喺度嚟，你係即刻可以做到個 decision making， 但係即係先決條件你要做到諗到嗰樣嘢先啦。咁同時處理一個 bit， 呢個就係個方法啦。咁呢樣嘢就係呢令到呢個嘅每一個人呢都基本上係有嘢做，就唔會一個 turn by turn basis 咁樣，你即係好似大富翁嘅拍賣咁樣。大富翁嘅拍賣咁樣，大富翁拍賣係我出個價，你出個即係輪住順時針，我出個價，佢出個價，佢出個就係出個價，佢 pass 喎，咁之後又咁輪住出價噶嘛。 呢個就比較簡單嘅一啲嘅拍賣程式， 就係悶啲咯，即係 咁佢係貨小朋友啊，大富翁嘅 target 其實 同埋好舊啊，大富翁真係好舊啊，大富翁真係好舊啊，即係只 game 嘅 design， 即係當時嗰個嘅遊戲嘅目的，我都唔知佢咩會出呢只 game， 我都冇研究過。咁佢就嘗試同時間你處理幾個 bit 啦，咁就令到一個人你第一件事永遠會有嘢做啦個人。之後呢同埋好難去集中去處理一樣嘢，咁你就要從事 multitask 好多嘅嘢。咁呢通常贏嘅人呢，通常呢都係呢根據佢口供啦，就係話通常都係啲臨危不亂嘅人啦，即係可以去見到情況仍然 keep calm， 做一個好 calm 嘅 decision。嘅人咁就會贏嘅，咁大部分嘅人都好難做到呢樣嘅嘢，咁所以咧佢就係用咗呢個 game mechanic， 即係作為一個膽啊，咁就去之後加佢就想拍賣啊嘛，咁拍賣嗰個主題性係點？即係拍賣嗰個係一個嘅 mechanic 啦，即係個操作方法啦，咁之後就加多咗一層嘅主題落去，咁、那個主題落去就係嗰個嘅點樣拍，即係拍埋個主題呢，加咗拍埋主題落去，咁同埋俾到真實嘅一個嘅感覺去。咁頭先你好似你咁講啦，就呢個嘅主題性同埋呢個嘅 mechanic 一樣嘢，嗰、那個嘅合適程度啊，那個合適程度。因為譬如話好似你施暴指環完魔術嗰部分咁樣啦，你施暴指環完咁樣，好多時候都冇一個好 好嘅理由去话俾佢听啊，点解我要撕烂呢张报纸呢，或者撕牌还原也是一样啦，点解我要撕烂张牌然后要还原佢呢，点解我唔直接唔撕烂张牌佢呢即係当然个魔术部分啦，咁但係就係讲緊啊，呢个系一个 mechanic 就系、是、就操作方法啦，操作方法就系、是用魔術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呢你會覺得是怎樣，如果 mechanic 的話，用魔術的角度來說， 即是又講回撕牌還原那一部分，即是你無端端撕爛張牌然後還原回一張完整的牌，有些人看下去好像會覺得很神奇，但其實不合邏輯的嘛，你無端端做什麼撕爛它然後還原回呢、你想跟觀眾交代一些什麼或者展示一些什麼呢，那如果你譬如你把撕牌還原、你觀眾抽一隻牌，然之后呢你喺副牌入面攞隻牌出嚟，然之后呢隻牌唔係观众嘅牌嚟喎，咁你话哎死啦搵错牌添，咁然之后撕烂隻牌、 嗯、 然之后当你还原返隻牌嘅时候变返观众嘅牌，咁呢个会出咗另外一个 effect 啦，而呢个 effect 都贴近或者係贴切返成个魔术你要做嘅嘢啦。 如果即呢个係好多时候魔术嘅话，就係嗰个背后嘅秘密，我覺得會是那個嘅，即係背後嗰個嘅手法啊，或者點樣去做嗰樣嘢，就係嗰個 mechanic， 就係用依家即係佢講嗰樣嘢，就係個 mechanic 啊，個方法。咁之後個主題咧，就係、是、可能會係一個主題，可能係穿越啊，或者係移位啊，依啲就係嗰啲嘅主題咯，可能就係嗰啲嘅。 系啊， 呢啲就系嗰啲嘅主题，即系 有变大啊、变细 啊、变色啊，然之后喺一个地方变唔见，去另外一个地方出现翻呢个 transposition 啦、 啊、 penetration 啦、啊，喺呢个地方穿嗰啲固体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啦、啊，即系好简单，即系个眼仔穿个台面，然之后跌咗落台底啦、啊，咁呢个系另外一个魔术啦、 啊。咁、譬如呢啲即系其实呢啲喺唔同嘅 design 嘅層面，譬如話，我啱啱諗一諗嘅話，即係同魔術其實嗰、那個當你設計一個魔術嘅時候，都會應用到呢啲嘅嘢。咁頭先講啦，主題性就係嗰個嘅那個主題啦，係咯。咁 mechanic 嘅話就係嗰個嘅方法啊，嗰、那個嘅如果你用一句句子嚟講嘅話，即係個動詞咁樣 ，how to move 啊。咁呢仲有一样嘢，如果你有时候呢会见到一啲嘅 component， 你想将即你想围绕住呢个 component 嚟去做一隻 game 出嚟。咁样呢佢呢 Scott Nicholson 佢就都有做过，即係都有尝试过从呢一个角度出发嘅。咁样呢咁佢呢就用咗呢个嘅一啲嘅管啊，就好似 PVC pipe 嘅啲嘅管咁样。咁之後呢唔同長度嘅管，咁你敲落去就會有唔同嘅聲音。咁呢隻 game 最主要嘅目的呢就敲入唔同嘅聲音，咁就係呢隻 game 最主要嘅 target 嘅群組就係一個嘅學生啦，啲家長啦，家人啦，啲 family game 亦都係。咁呢隻 game 嘅 idea 呢就係呢佢想每一個人拎住個 tube， 然後呢就係、是、就俾咗個遊戲啦，咁之後呢就去敲出唔同嘅聲音，然後呢咁就做咗喺嗰段時間咧做咗一段嘅音樂出嚟，咁嗰段音樂咧聽一次，咁之後咧你就嗰段音樂就係屬於你哋嘅。 佢建唔建議玩嘅時候將嗰啲音樂錄低去，之後再聽翻嘅。 佢 哦即興嘅， 即興嘅，即係佢唔係即興嘅，即係佢係有個 game 嘅，有個 game 喺度嘅。 嗯， 有隻 game 喺度嘅，咁但係咧，因為如果做呢隻 game 嘅話咧，有兩樣嘢要諗。就是第一個就是那個嘅 pitch 啦，即係個音咧，哆唻咪發嗦啦，個音色同埋嗰個嘅節奏個 rhythm， 呢個節奏。咁咧發覺咗，原來好多人如果冇經過特別嘅訓練嘅，即係冇太多嘅音樂感嘅話咧，係兩樣嘢都會出現問題噶。 即係如果個人本身冇節奏感嗰啲就係噪音嚟 啊。係啊，嗰啲噪音即係要敲啦，即係夠嗰啲位置，嗰啲位置。咁呢個就係佢遇到嘅問題啦。咁之後咧。就咁佢就開始嘗試淨係 focus 咗喺呢個嘅節奏方面啦，就係一個節奏方面，即係淨係做一個 rhythm 嘅 base， 譬如有啲人呢就做嗰個拍手嘅，有啲人就淨係做得手指嘅咁樣，咁之後呢就佢就搵一個 beat， 就一二三四一 二三四， 呢个一个好好嘅街拉嚟 嘅，系啊，一个好好街拉。咁之后咧就尝试每个人都 follow 住嗰个 beat 去做嘢啦。咁之后每个人个 beat 嚟到嘅时候都会做唔同嘅，譬如弹手诶，得手指啊，定拍手啊，定系抌台啊，定点都好啦。咁咧佢就拎咗呢只简化版嘅 game 啦，即系佢将个音色嗰样嘢已经剔除咗啦，即系将个音色嗰样嘢剔除咗啦。咁之后咧。佢就攞去呢隻 game 去 playtest 啦，即係就係攞去玩啦，咁即係攞去俾嗰個 local 嘅一啲嘅人去試玩啦。咁之後試玩嘅時候呢，都係發覺同一樣嘢，冇節奏感係好難玩嘅呢隻 game。 俾埋拍子喇，冇節奏感。 即係你係咪一你譬如你佢一二三四啫，但係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個 and 位。 即係八拍啦，呢啲。 嗰啲八拍啦開始嚟啦，咁就開始將啲嘢複雜化佢。咁但係都難。都难去开始去 get 到呢个嘅，都难 玩，因为你本身冇音乐底嘅时候咧，你做嗰样嘢会乱嘅。even 你知道八拍系点样拍， 嗯，即系虽然系，但系得吓几时到我，即系几时个 Q 到我，譬如我要三 N 个 N 拍先至拍嘅，咁一 N 二 N 三 N 四 N 咁样你先拍，咁你就咁你就会呆咗。咁佢当然啦，其实亦都有试过同一啲嘅音乐。即係玩開音樂嘅人去玩啊，去玩呢隻 game。咁當然啦，佢哋玩得完全冇問題啦。咁佢哋就完全好簡單啦，對於佢哋嚟講。咁但係問題嚟啦，如果作為一個音樂人嘅話，你本身就已經識攞一個樂器，然後自己 jam 噶啦，點解我要玩呢隻 game 咧？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得意嘅一個嘅矛盾啦。咁佢嘗試用呢個 component， 咁用 component 作為一個引子，一個切入嘅角度。咁佢就係一個開始就係拎咗嗰啲嘅好長嘅 tube 啦。好长嘅 tube 啦，好似啲 PVC pipe 咁样啊，即系啲白色嗰啲胶管咁样啊。有冇听过 Blue Man Group 啊？ 有 Blue Man Group 出名啊， 系 Blue Man Group 嗰啲咁样嘅管啊。咁之后你敲落去嘅时候就会出唔同嘅声音。咁佢就尝试用呢一个嘅 component 去作为一个切入点。咁当然啦，知嗰啲 component 你有 component 作为切入点嘅时候，其实你都要考虑翻呢个嘅头先讲嗰两样嘢啦。其实四样嘢都要consider晒嘅。作一个切入点啫嘛，即系做一个胆啫嘛，其他嘢都要顾及晒嘅。譬如话，当我作为用呢个嘅 component 作为一个胆嘅时候，咁我亦都要谂啊，系呢个虽说我系用呢个做胆，咁但系呢件事嘅嗰个 mechanic 会点样咧？即系佢实质玩落去会点样玩嘅咧？个操作方法会点样嘅咧？个主题性会点样嘅咧？会带出嚟嘅嗰个嘅感觉会点样嘅咧？仲有最尾一个啦，就系嗰个 experience 会点样啦？即系玩嗰只 game 嘅时候嗰个体验会点样嘅？ 即系玩完个 game 佢得到啲咩咧？ 嗯嗯，系啦，呢个就系如果你做作为一个设计一个appliance game 嘅话咧，即系 apply 啲 game design 嘅话咧，即系一啲应用嘅游戏，譬如话一个嘅 cash flow 头先讲过啦。呢啲 game 嘅時候咧，嗰、那個 reflect 嗰部分咧，即係你我上一集講過 meaningful gamification 嗰度就講過啦，就係、是、要其中一個方法令到佢可以有呢個嘅心態，即係有一個心態繼續玩嘅時候咧，就係、是、咧佢可以玩完之後，佢 reflect 反思反省乜？咦，原來我做嘅時候咁樣喎。其實 cash flow 一樣嘅只 game， 就係你要玩完之後。如果你就咁玩完之後，你冇一個深入嘅思考或者冇一個 discuss 嘅話咧，其實咧你就白玩嘅只 game， 純粹我填咗第日報表咯，係啦，就咁樣啦。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咧就會講埋呢個嘅experience， 佢係 Scott Nicholson 嘅話，佢係點樣講呢個嘅 game design 嘅時候嘅一啲嘅 experience 可以點講咧？ Hey,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咧係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啊，拜拜。